走身去，觉着那么很轻松，连连的伸懒腰打哈欠，嘿，他并不走动。先生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还不快走？”我也不让你报恩情。饿狼说：“先生，我想求您的一事，不知行不行？”啊，你有话快说，何必太谦恭？我是又累又饿，何时能扎帐？您虽然救了我，也难免我饿死在半途中。先生闻听，我并无实物，你看书囊儿空空。饿狼说：“干脆你让我饱餐一顿，就饶上你的性命。”东郭先生一听，暗心惊，急慌忙他躲在树后心乱蹦，见饿狼直扑过来猛又凶。饿狼他目不转睛把先生瞪，老先生他是多礼多作，绕着大树转不停。狼啊，我好心好意救你的命，你反倒以怨报得负恩情。饿狼说：“你把我捆得腰酸腿疼两肋痛，也不管我的腿上见伤阵阵疼，你哪是好心好意救我的命，你分明是趁火打劫把我坑。依我说，你们这种人要给我解饿，那是天上宝定啊！你的这片好心好意，我是一概不领情啊！”说着话，他站起身来猛一蹦，老先生是急忙躲闪转身形，绕着树一来一往相随的，他想看着太阳偏西晚霞红。东郭先生心悲痛，暗想到倘若天黑狼群出来，那时难免为命坑。正思想，只见不远有了人影，细看时是肩扛锄头一老农。老先生见有人来，不觉一阵心酸痛啊，两条腿颤颤巍巍哆里哆嗦，怪爬半步就尊上老翁啊。手指着狼说：“也是我出于善意救了他的命，谁想到他以怨报得负恩情，翻 翻脸无情不通人性，反想吃我老弱的身躯来帮凶。老人家你大发慈悲救我的命，秉公平短把是非清。老荣他一闻此言被眼圆瞪，说好恶狼，我今天锄头之下一定把你当皇帝更。这个中山狼阴毒全变，狡猾成性，你看他凶神收敛，摆出笑脸，花言巧语的哄老农，说老头儿你别听他信口胡言，把你起哄啊，他把那是非颠倒，黑白不明，瞧我拜见所伤身不通，金子上捆住四角，把我装进他的沟囊中，在囊中我烧尽了苦楚，直到现在我的腰酸腿痛。他是想见过猎人，将我谋害，夺得有多的狠凶。老奴说这一面之词无凭证，再者说那小小的书囊怎把你容，你把那被绑受苦扔出囊中一帮的情形照实扮演，我才好平定。倘若是你所言事实，我拂袖而去认你行。色狼说扮演不难，只求你能秉公平断，别把我哄。说着话他卧倒在地，仍请先生捆住四脚塞进小小的书囊中。老农他一见恶狼中了圈套，心高兴，哎，书呆子你还不及早，除了这恶畜生。这先生迟疑半晌，说念他不犯，我怎忍心伤他的性命，且将他教训一顿，下次不容。老农说你这样慈悲心肠，岂能够到处随便乱动，你怎难饶他活命，那恶狼绝不念恩情。你想的做犹豫纯诚性，你哪知那中山狼危害百姓，鸡犬都不宁。到此时东郭先生恍然饥荒狼，结果出头照定书囊，狠狠一砍，咔嚓一声鲜血崩。这就是中国先生为救恶狼险些丧命，这故事惊于世人，要是悲愤听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赵一鸣先生演唱的单弦牌子曲《中山狼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请他反一段插曲吧，《瓢》。 不是坏 再就说会的相依为命，咱们俩的情谊厚到如今，拿起刀来我是忍不住的泪双流。本是穷人家的半个葫芦，成的本是这穷人家的刀。咱穷人种的庄稼，应该穷人受过分地主，把粮食抢光的地夺走。咱穷人血汗流干，搬到两手空空，锅底朝天，磕个脏糟的店，人影带一碗多粥，要饭的瓢盒子捧带走，我流浪南北度过多少冬夏与春秋，我头顶的飘挨门乞讨，行路艰难，你是多风藏雨的好朋友，我怀里抱了飘住荒野不地带天，你是当寒送暖的贴心肉，他们才骨架酒肉透了胃不走，猪不吃狗不闻，成个满饭酸汤也要不到穷人的票里头，走腿子们他们砸碎半条斩我走，这寒寒我举起皮鞭就气得脸的臭，吃人的豺狼张牙舞爪到处走，天下的地主都是咱们穷人的死对头，拼错票麻烦聚的缝了九十九，一针针一件件，针针线线落地三头，盼来了穷人的

二位大人正然威赫四番，钦差大人坐上威发一冷笑，口尊南北二司二位大人，莫要威赫于他。据我想，世界上人同名同姓也道有之。又问苏三，你告的那王景龙家住哪里，哪里的人士，那么你在何处居住呢？ 玉堂春跪爬半步，口尊大人荣禀。 坐上又问道，苏三，你在烟花柳巷，公子在关王古庙，他要饭不要饭的你怎么会知晓呢？ 差派金妈妈东西买，瞧见了公子把饭寻，金妈妈回来说了一遍，小奴家我好似刚到此非他亲啊。 大人又问道，苏三，你既然知道公子要饭，你就应该想个法子搭救于他那才是啊。 差派金妈妈订月花儿，被躲的老板探情人，我二人关王古庙见到了面，抱头相顾泪纷纷，神灵面前明下誓愿，他倒说男不娶妻女不嫁人，奴赠他纹银三百两，奉劝公子回了故林，自从三哥哥他走后啊，小奴家我茶不思饭不想，我好没精神啊。 大人坐上又问道，苏三，交友满天下，你那知心有几人呐？ 中朝每日懒得见客，怒恼了老板一成心，那一天来了一个外路的客，飘上奴家喜在心，叫奴陪酒不陪酒，买奴家出水奴不嫁人，老板定下了卖人计，偷卖沈红做了妾身，将我带到了红洞县，他有个大婆是不良的人，外面司空狂无惧，他劝奴随从无惧一个样的人啊。 座上又问道，苏三，莫非说你也是那等样的人吗？ 好马不被双鞍，烈女不嫁二夫君，虽然小奴家是个妓女，烟花巷的人也得天理要良心啊。 大人坐上又问道，苏三，那么你到底依从他没有依从啊？ 接引小奴家没有应允，怒恼了皮氏怀恨在心，酒饭一里下了毒药，害死沈红命归阴，皮氏当场将我告，他到奴家不